12月27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啊，今日6点钟出现的嘉宾呢就热闹啦，亦都可以终于同我哋坐低倾偈啦，就是有粤女新梦的四位嘅，咁啊由佢哋嘅相识啊，佢哋自己嘅 background， 除咗粤女新梦以外嘅角色又系点样样，各样呢精彩啊！一阵六至七就记住听粤女新梦嘅访问，同埋介绍佢哋新歌《恋爱禁止》嘅。 咁啊，但系因为今日啦，就系小弟嘅一啲纪念日咁样啦，所以咧而家都好苦恼，因为咧系要买拣礼物，真系咧系好难拣嘅，尤其系经历咗个圣诞之后啊， 系 因为你好多礼物咧喺圣诞嘅时候已经搞尽脑汁咁样买晒俾人啊嘛。即送咗好多唔同嗰啲交換禮物啊，唔知咩禮物啊， 攞到嗰啲都攞曬出啦， 就攞曬出去送俾人啊嘛。咁跟住今日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我嘅結婚周年紀念喎。咁跟住死啦，係 喎， 又真係咁啱， 係咪啱啱醒起啊？ 係咯，啱啱醒起，真係大件事。咁啊，所以要諗揀咩禮物咧，其實都係有相當嘅難度嘅。但系你有冇呢啲嘢？你系 唔使噶，冇除咗生日之外，即系我嘅生日会庆祝啦，佢嘅生日会庆祝之外，其他冇乜一啲所谓周年纪念要庆祝嘅。系首先，大家都冇心目中嘅日子系边一日啦，间唔中会作一日出嚟，作完之后又唔记得。不如我哋 有试过 嘅，真系有时开个 calendar 出嚟，不如拣呢一日啦，嗰日似系，跟住后屘就。隔咗一排就，因為定咗邊一日啦，唔記得咗咯。 咁有去啦。 咁但係因為咧，老實講啊，喺一啲咁儀式感啊、一啲節慶系嘅人嚟講咧，我係嚴重過另一半嘅。 係， 即係我反而去到啲大事大節就硬係覺得要做翻一啲啊，即係聖誕節屋企要整棵聖誕樹仔啊，農曆新年好似點都要去下人哋屋企拜下年啊，嗰種嚟嘅。 Okay, 即係生日就 咁嘅， 係咁意都切個細蛋糕嗰啲啦。咁、 okay, 另一半完全冇呢鋪人嘅，咁所以通常都係我去發起呢件事。咁、近呢一兩年因為領養咗貓咧，咁所以都會做少少，譬如買一啲聖誕。嗰啲少少 嗰啲衫仔， 佢都唔係衫添啊！佢直情係可能 嗰啲頸圈嚇， 頸圈仔咁咧就會俾佢戴一戴影張相。 我都係， 咁當然只貓一定係黑面嘅， 同埋一定係會係咁除咯。上次我屋企嗰三隻都係㗎，你一同佢著衫，你覺得佢凍啊嘛，跟住同佢著衫仔，著完兩秒之後同你除咗佢， 除咗佢㗎啦。跟住聖誕冇入唔會上，因為佢哋唔好中意有啲嘢喺個頭上。 係啊， 所以 Halloween 亦都買咗嘢俾佢哋啦，影張相啦咁啊，所以佢哋好乖咁樣可以，即係發現到而家嗰個聖誕頸巾。你当呢个颈巾仔咧，算系佢哋挣扎最低，因为唔关个头事啊， 唔系戴喺个头顶上咯啊嘛。 咁只要你唔好咁紧咧，其实即当然唔可以长期戴啦，因为你始终系佢哋个颈度，你唔知会唔会勒到。咁但系喺你可以留意到佢嘅时间之下，俾佢戴一戴，咁样谂住影张相，咁样系啊，同啲观众 say hello 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即係有呢啲咁樣同節日相關嘅會做咯，如果聖誕。 但係咧，對於我嚟講咧，我覺得係同節日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呢啲逢親乜嘢紀念日、乜嘢紀念日嗰啲咧，因為同節日唔同嘅在於就係你節日送俾人嘅禮物咧係可以 casual 啲，或者可能同嗰個節日本身個關聯性係大啲。即係例如打個譬如聖誕節，咁你行出去啲商場，總有一啲聖誕禮品用聖誕包裝嘅形式去賣俾你噶嘛，咁你覺得送呢？啲禮物好合理啦，即係好容易揀啦咁。但係嗰啲紀念日你要揀禮物咧就好難啦，就唔係隨便你出街哦有啲紀念日包裝嘅東西賣俾你，而係你要買一樣，你買嗰樣禮物咧係代表咗你有幾了解對方啊。 哦，係啦，關事嘅， 關事嘅，即係你會覺得可能過去呢一年个对方可能曾经讲过想要啲乜，或者可能你发现到佢生活上需要啲乜，咁然后你喺呢啲纪念日嘅时候特登买翻一啲相应嘅嘢送俾佢，咁件事就 sweet 啊嘛，即 系 对方就会觉得原来我平时讲嘅嘢一啲需求原来你有记住嘅，咁特登拣喺呢啲嘅 日子度 送俾我就好有心思啦，咁 都几好嘅。 咁但系如果你唔记得咧，咁就大件事咯噃。 平时有冇 mark 低佢？ 冇啊！你知道小弟本身咧 都 系一个唔乜嘢嘅人嚟嘅， 系啊， 咁啊，所以就头痛啦。即系再加上之前已经送咗圣诞礼物咯噃，咁你又已经唔知道仲可以送啲咩咯，连住嚟咯， 系咯。 跟住然后又新年噶咯噃， 系 咁，所以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本身其实个如意算盘打得唔系咁好嘅，即系当初咧，我喺选择呢一日，因为我签字其实就系27号嘅。 27號簽嘅，咁所以我嘅紀念日就定喺27號啦。嗰陣時嘅一個諗法就係、是，唔好咁煩啦，連埋聖誕節啊、年頭準備新年嗰啲一次過慶祝啦，咁 就好容易唔記得啦。 係啦，同埋諗住，咁唔使搞咁多嘢啊，即係你一次慶祝曬幾樣嘢啦，可以。咁但係都係冇嘅， 其實冇關係， 都係要分開嘅。 因為你好揀唔揀係揀廿七啊， 係啊， 即係你如果揀翻廿五或者廿六咧，咁你又真係嗰一日可以同步進行啊嘛。係 啦， 你揀廿七就廿七本身就冇乜太多聖誕，因為你 又唔係放聖地， 又唔係正日，又唔係平安夜啊嘛。係 啦， 你而家係自己將嗰個聖誕節延長咗。 所以我發現完都揾咗自己笨嘅咁，咁但係都有嘅，即係都有，其實心入邊都有幾樣選擇㗎啦。咁只不過係即係近。年咧个人懒出街，所以睇少咗嘢。但系其实我心入边咧都已经准备咗，系谂住买啲书送俾对方嘅。系咪好少可会送书啊？呢个年代中， 唔系啊！我见阿摄都有送书俾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都有送书俾你啊，上年。 系啊系啊，但系你送 咩侦探？小朋友来做侦探嗰啲啊嘛， 交换礼物啊嘛， 系咯系咯， 最中意用书嚟交换礼物嘅， 几好意头。你成农历新年攞本书出嚟，就唔俾人斩你。 系啊，咁但系呢啲就冇乜所谓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咧，就喺呢啲日子咧，即系纪念日嚟讲咧，拣嗰个礼物真系嗰个压力会好大，因为你拣得唔好嘅时候咧，对方会唔开心啦；你拣得太好嘅时候咧，就到对方会有压力啦，佢会话你拣得咁好做乜嘢？咁同埋而家又唔知去边啊！好多时候咧，你喺香港咧，即系除非你特登 plan 个假期去出去玩啦。你喺香港，可能即系本身自己都中意去一啲主题乐园嘅，但系去得太多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好似又再去又好似。佢冇乜新嘢播， 其實應該短途飛一飛周邊啲地方咧，你27啊嘛，你反正你可能24、25、26、27、43夜咁樣安排，因為你一齊，我覺得係難嘅，即係呢一個即係兩個人相處嘅情調啦，叫做如果你係本身已經一齊住嘅話，你要即係嗰種叫所謂無中生有 係。 好似唔係咁用啦，不過即係你喺屋企，你日日都係對住嗰個空間，你喺裏面突然之間產生一啲 新鮮感， 係啦，你要有一個人係真係好鍾意呢件事去做啦，同埋就算仲係喺屋企都好，因為一返到屋企你就諗起啲家務啊成呢，你冇辦法可以好似即係啲人成日話唔明點解要 station 嘢，覺得平日日都見啦 ，station 又係匿喺一個空間見。但係我嘅角度就係、是、咁，當然因為我未一齊住啦、 嗯。 但係 station 之前會去係因為你去到嗰度，你可以唔使理任何嘢啊，我唔使理家務，我唔使理屋企做啲乜嘢，我當真係好似一個放假喺個空間嗰度。即係佢有佢嗰個意義喺度啦。當未有得飛嘅時候，係啦，即係咁樣去調節，好似有啲嘢。如果唔係你出街食飯，你覺得啊點樣要？如果你唔刻意令到佢同平時唔同咧，只係就會變咗即係普通出街食飯咯、嗯。 啊！但係我發現有一樣嘢好嘅，就係因為咧，可能住埋一齊之後咧，就少咗，即係比起你拍拖嘅時候咧，你拍拖你總會每次出街都費盡心思諗下食啲乜嘢，食啲唔同嘅嘢噶嘛。咁但係咧，自從住埋一齊之後咧，咁基本上好多時候都喺屋企食啦。你出街食飯嘅機會相對地會少咗，或者你唔會好刻意每餐出去出邊食都要揀啲好犀利、好市正嘅餐廳啦。咁所以反而咧喺呢啲時候咧，你一長期一齊生活嘅時候咧，你揀出街食饭嘅餐厅咧，相对上我而家就觉得系容易咗嘅、即系同埋你已经了解对方嘅口味啦嘛，你知道你早几日佢食咗啲乜嘢，冇食啲乜嘢啦嘛，咁你就可以容易揾啲新鲜感啊！不如我哋今日咧啊，好耐冇食你好耐冇食过炸鸡啦，不如今日带你食炸鸡啦，咁样 平时要健康啲，今日我哋就 可以曳下啦，咁样啦，反下啦，咁样。咁所以就食嘢方面就容易啲咯，只要 book 定咗个位就得咯。 有冇特别去一啲地方啊？咁嗱，头先讲礼物你要特别准备啦，食嘢嗰餐就夜晚嗰餐就梗系啦。有冇话即系日头或者点样要去嗰个地方？就系咪就主题乐园解决到啲？因为主题乐园你香港嚟嚟去都系嗰啲嘅啫。 系啊， 你最多咪？都冇最多噶啦，都系嗰两个噶啦。 其实系谂住唔系系去主题乐园嘅，因为本身咧，其实因为香港有两个主题乐园啦，本身就喺度烦紧去边个，因为有一个又惊会好多人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好似成日都去咁，咁于是乎咧，最后我哋就拣咗一个耐啲冇去嗰、那个，因为咧 始終嗰個新鮮感會大啲，因為你去翻一個經常去嘅地方咧，你會發現入到去好似重温緊你唔知幾個月前做過嘅行程，仲要啲嘢你永遠 plan 嘅方式係一樣噶嘛，幾多點去到，第一個景點去邊度，跟住玩嘅機動遊戲係邊一個，跟住玩完機動遊戲食啲乜嘢，你會發現你去多幾次其實都係咁樣嘅。 特別仲要嗰、那個。佢嗰個唔算好大㗎啦，咁即係你由細到大去都去過啦。我最癲嗰時聽過一個講法就係、是，喂，不如 join 嗰啲咩咩銀卡、金卡會員啦。嚇，咁呢啲樂園唔即係我嘅角度啦，或者我哋都覺得唔係一啲成日去間唔中去下。咁如果你要翻本呢一年要去幾次，第一年去幾次嗰、那個新鮮感就隨住去得多嘅次數下降啦。跟住對方就話唔係嘅，你有時夜晚咧唔知去邊度食飯，咪入去樂園嗰度食個晚飯，行個圈咁咯。 Wow, 都唔係啊，都唔好好， 更加令到嗰個夢幻感更加之大啲啦。好癲啊！呢、這個講法， 所以今年我揀咗嘅就唔係好夢幻嗰個咯，我揀就想睇下動物咯，即係可能即係近年個人、 就是、 愛心比較係啦。 香港特植物公园， 另一个，要俾钱嗰、那个，咁跟住，因为有一啲即系好似新家嘅一啲动物咧，我之前就未入过去睇嘅，咁所以就拣咗呢个，即系啊，行下咯，冇乜嘢做，望下动物，个人好似都几开心啊，咁样嘅心态咯， 好好啊，其实咧。俾大家知道一个男人佢为你准备一啲所谓行程同埋庆祝，佢背后思考咗好多嘢噶。 系啊， 佢 ban 咗好多嘢噶，你知道嘅。 自己谂咗好多嘢啦。 系啊， 三样嘢要谂：礼物啦、行程啦、食咩 啦。食嘢 啦， 系啊。 唉， 好男人嚟嘅，满满嘢， 羡慕你 咯， 羡慕你咯， 唔好羡慕，你羡慕唔嚟噶啦。冇你呢字啊，做咁多嘢有时啊。最紧要系咩啊？就系、是、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佢开心就搞掂啦。 是有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疏离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 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 节目新闻之前，听我有冯允谦新歌 《 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新设立的精神健康支援热线18111今日起启用，热线会24小时运作，全年无休。当局亦都会确保每日至少有6条热线有真人接听，如果未能够即时接听，亦都会确保在30分钟之内回电。有需要時可以增加人手接聽。他又提到18111之中的18代表覆蓋全港18區，111代表一有需要一條熱線一站式支援，希望有需要的市民容易記得熱線號碼。政府早前推出校本3层應急機制，盧寵茂說暫時收到7宗個案是校長向醫管局轉介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亦都有13宗個案是需要尋求醫管局精神科醫生意見。3名港人聖誕節在廣東韶關遇到交通意外，一死兩傷，2名傷者目前在韶關市的粵北人民醫院總院留醫。院方表示，傷者生命體徵平穩，但情況比較複雜和嚴重，包括內臟損傷和骨折，目前仍然在加護病房。在本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出席活動之後被問到特區政府會不會派專科醫生到當地支援，他說最了解傷者情況的是當地醫護人員，認為現階段應該交由當地緊急醫治，若果有需要，特区政府在适当时候会提供支援。本台朝早到事发现场视察，发现路段多急弯和落车位，但是没有限速指示牌，有司机认为路段较危险，容易发生意外。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下午2:50使用快舟1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目1号氣象星座19至22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獲得圓滿成功。新華社報道，天目一號氣象星座19至22星主要用於提供商業氣象數據服務。這次任務是快舟一號甲運載火箭的第24次飛行。泰国南部暴雨成灾，至少6人死亡，超过70000个家庭受到影响。官员话，南部那拉提雅、北大连、宋卡同雅拉等府上个星期开始持续暴雨，引发灾情，部分地区水深超过3米，一啲居民要到屋顶暂避。但在那拉提雅府已经造成6人死亡，包括1名89岁的老妇。当局说洪水在今早开始退减，救援人员继续向灾民派发饮用水和食物，又进入建筑物内查看受损情况以及是不是有人被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有1-2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到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

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 何俊奇的旅程多得你守望。 疑惑什么？ 跟住落嚟嘅呢几位女仔，今年亦都经历咗一个旅程，有啲都有自己作品，亦都有佢哋女团作品。 树林或光线，会寂寥，大城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扑于近前，有时如故作竟有闲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要成就飘渺，我长行在光线，渴望你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或变的永久。 经历今年之后，你个人变成点呢？我就变得懂得休息一下啦。 思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睡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桶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思想摆也摆，还在想你。平头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少。 事都要尽兴起飞，看世事无需过分完事，就这么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逐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平凡像我没有什么主意，梦里变甜不停，那半天调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 CY 六的唐若，经营咗一年，大家应该都工作上各样嘢都辛苦劳劳碌碌完之后，有时真系想有一日咩都唔做，摊喺度同另一半 发现这座伟大城市内，散下满天灰烬与石头，庆幸你在身边给我甜酒，那需呼救。发现岁月再漫长仍有尽头，看着远处火星扑向月球，庆幸你在身边给我行够，十秒都足够。谁料世上每道记忆再掠过，才承认渴望那夜两手碰触过，才承认 去绿洲，命运燃烧的节奏。 布兆伦的想再和你看烟花 Last Christmas Version。你会想起想和谁看烟花，那个可以在他面前尽情展露自己忧伤的人。Crispy 翠乐团嘅派台歌《一丝不挂的忧伤》啊，新闻翻嚟之后将会有粤女新梦嘅访问。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2023国际乐坛金榜巡礼。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我哋苏颂音乐非常之热闹啦，呢、這个介绍交俾佢哋自己介绍，佢哋有一个嘅模式去介绍嘅，咁啊交俾你哋啦。 せーの。 みんなと夢をつかみたい乙女シンドリームです。 大家好，我哋系月女心梦。 咁我哋又准备咗呢个礼物送俾你哋，用月女心梦呢四个字咧，就有一个食字嘅卷轴啊。 系咁啊，送俾月女心梦。 头先 Vicky 话佢好中意食字嘅都。 我中意食字。 睇下我哋食得你满唔满意啊？呢一个 可以啊，真系好担心佢会失望。 睇过。 系啦，今日我哋送俾月女心梦有呢一句啊， 就系月女心梦寐以求啊。得唔得？ 你咁都食得出？ 一百分。 因为即系我哋都谂紧，即系点样可以食到，譬如歌嘅意思啊，或者你团嘅意思。我梦寐以求呢、這个都好似几好嘅一个意思咁样，可以喺你身上面啦。咁啊，所以就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啊。 你系讲自己心情噶， 梦寐以求咧，系啦。咁啊，因为都即系好多可以了解四围啦。因为喺譬如苏颂音乐就第一次同你做访问啦，可能喺其他地方都做好多访问，不如都一开始。即系俾听众都认识多啲你哋四位。 系，大家好，我系代表色蓝色，唱歌担当嘅阿姨啊，唱歌加人文担当嘅阿姨。 阿姨 系，大家好，我系舞蹈同埋 rap 担当嘅 Linka。 Linka， 通常都会 要俾翻， 场会跟住嗌嘅，因为系咪现场都会跟住嗌嘅。系啊。 Hello， 我系 Maho， 我系综艺担当。 Maho。 Hello， 我是红色的 Lika。 Lika， 其实有个问题想问的，一开始因为你会有不同颜色的担当，其实这个最初是怎样出现去想一只颜色代表自己的？你们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日本地下偶像，不是日本偶像的文化咯，就是因为呢通常呢台下的观众都会举荧光棒，咁咧为咗令佢哋咧唔识嘅人可能第一眼就已经认得呢个人，所以佢哋通常咧佢哋嘅制服或者代表色咧就会系每人分一隻色咁样。咁红色咧通常就系一个比较热情啦 leader 嘅担当啦，咁黄色咧就比较活力可爱嘅。 系我啊，我唔记得讲我系黄色。 即刻冲翻场先， 咁我咧就系紫色担当，紫色担当咧通常都系优雅美丽咁样，咁蓝色担当通常都系沉稳跟住温柔咁。 我想特别可能今年大家亦都会可能啲动漫作品会认识再多啲，或者本地都多咗机会见到你哋同埋其他嘅偶像女团啦，咁就会感觉到多嗰个 culture 多啲啦。但其实譬如头先除咗一个颜色嘅代表之外，其实一个女团地下偶像咁样，其实仲有一啲咩嘅特质啊等等。因为譬如可能喺你哋嘅现场演出嘅时候，亦都会有一啲你哋属于自己嘅一啲一个介绍自己嘅环节，有一啲嘅系咪叫做类似 catchphrase 咁样等大家。是可以即是在歌中间里面是可以跟住咁样的。 我哋咧，如果自我介紹嘅話，我哋通常會有個 catchphrase。咁個 catchphrase 就係我哋自己諗嘅，有我哋自己個人特色嘅。咁可以令到可能初次見面嘅觀眾咧，都可以快速咁樣了解我哋啦。咁同埋咧，我哋嘅表演咧，其實唔係淨係台上面嘅表演嘅，台下邊咧嗰啲我哋叫做我哋嘅粉絲，我哋會叫佢做 water 啦。咁啲 water 佢哋都會嗌下 call 啊，可能嗰啲 call 咧會係回應翻我哋嘅歌詞啊。譬如我哋有首歌係 Coin or Imagine 係和 Annie， 咁我哋可能唱到和 Annie。嘅时候，佢就会嗌一句我咧么，即系我都系咁样样去回应翻我哋。咁其实系一个几好玩嘅互动嚟嘅。 如果话打 call 有动作嚟讲啦，就系、是、一啲叫 otage 打艺嘅嘢啦。咁就其实有一套嘢嘅，系啦，系有得跟嘅，咁可以上网睇嘅。咁而另外咧，就每首歌其实有唔同嘅 call 嘅，就好似即系我哋啲 fans 会去谂，譬如话我哋呢首原创歌有啲咩位系啱 beat 嘅，而又啱音，即系可能啱嗰、那个。音節咁樣，咁就可以塞到去嘅，又可以同我哋互相呼應，就好似頭先講嗰個我愛你，我都係咁樣，咁所以就大約會係咁樣。 同埋佢哋有啲會叫做mix 啊。嗰啲 call 叫 mix 啦，三年 mix 啊，之如此類嗰啲，佢哋其實有一抽毫無意義嘅， 一唔係毫無意義嘅， 意義嘅一串文字咁樣嗌出嚟去呼應翻你首歌嘅表現，但係唔係好老實，真係唔係話佢哋毫無意義啊。其實咧，我哋聽到係會獲得好多力量，係講緊嗰個字嘅，因為嗰咩纖維啊， 係 嘅，係纖維嘅，纖維我就唔係好嘅， 纖維老虎 海女， 哦，即係個意思係即係纖維咯，哦。 系三个字个意思唔拉冷嘅， 系， 但系个语感上就好似好有一个通啦， 快板 Tiger 咁樣。 係，因為如果變咗中文就尖維咁就好似就係嗰件事就唔同咗咁樣。 如果用中文嗌，要用其他韻去壓咯， 係 壓韻咯，其實係。 因為同香港嘅表演比較唔同，就係即係我哋日本偶像嘅表演係台上台下加埋一齊先係一個完整嘅表演咯，所以佢哋都必須要做一啲嘢，所以咧就會諗好多嘢，譬如話呢度可以塞啲咩啦，嗰度塞啲咩啦咁樣。 係。 同埋我覺得粉絲會諗呢啲嘢，主要係想令台上面嘅我哋都開心，即係我哋係一個互給，點講好呢？互相 鼓勵， 相輔相成嘅。係咁，我想知道喺你哋嘅經驗裏面，即係叫做依個身份咁耐，睇住香港嘅樂迷啦，即係去感受或者去參與呢一種嘅演出嘅時候。你覺得其實而家可能去到啱啱2023年咁樣，其實嗰個風氣等等係有冇睇住有啲階段嘅轉變㗎？ 都有嘅，可能大家一開始會比較怕醜少少啦，咁但係而家可能女團越嚟越多啦，跟住大家又開始咧睇多咗好多演唱會啦，跟住佢哋又會再開放啲，即係放開啲，可能嚟我哋嘅 show， 就算佢可能唔識嗌一啲嗰啲好複雜嘅 mix， 都佢哋都會跟住就係舉手啊，或者係咯跟住我哋嗌咁樣樣咯。 係， 同埋我哋啲 fans 咧，我發現佢哋好好㗎，即係會比如話有啲新嘅可能係。我哋即稱為地球人啦，即可能唔係好熟我哋呢邊嘅文化嘅 fans 嚟到，佢哋就會好親切咁樣樣。嗱，我哋咧會咁樣做嘅，會有啲咩做咗嗰個 call book， 即有本書咁樣樣教佢哋點樣做嘅，好親切嘅大家。 係，咁佢即可以即望得到，直情就可以好快學咗，咁就可以喺現場玩咁樣。 係啊。 你哋四個係咪都係以前已經係即叫做成為女團，以前已經係中意 follow 住日本，又係呢一啲咁樣女子組合開始嘅都係。 係啊，我哋大部分都係我同 Lika 咧，就係我哋一開始咧係跳 cover 先嘅。咁我哋其實好耐之前已經認識㗎啦。咁我哋嗰陣時就跳 AKB 咁，跟住咁啱好就遇到有日本公司喺香港 audition， 係啦，所以我哋就成為咗隊友咁。 當 何本身都有睇乃木坂。 我就其實本身係夾 band 嘅，我就 band vocal 啦，係夾動漫歌嘅日文嘅動漫歌。咁但係後屘就即係日文嘅動漫歌入面有一啲都係疑似 2.5 次元女團嘅概念咁樣嘅歌啦。咁夾得多嘅自己都覺得幾得意喎，好似好熱血喎，好青春喎。咁跟住咁啱又有即係選拔咁樣，跟住然之後啲朋友就叫我你要試下啦。咁跟住試下跟住就入咗。 咁其實成為即係女團呢一樣嘢係咪喺你哋由細到大即係譬如有跳 cover 啊？等等嗰啲嘅時候，都有幻想自己有一日係可以成為到，即係一個夢想嚟嘅咧，真係。 其實係啊，我咧曾經有一刻咧，覺得自己離個夢想好近，就係咧之前咧我參加過 AKB 嘅才藝大賽啦，跟住贏咗冠軍，跟住咧嗰陣時係 AKB 最 hit 嘅嗰段時間，即係西九龍咧有個鋪位幾十部電視播住嗰陣時啦，跟住然之後咧係 AKB 嘅經理人嚟咗，跟住同我傾偈，跟住就話想我去日本嗰度表演，跟住然之後我心諗嚇，竟然有呢個機會，即係嗰陣時喺香港係完全零偶像，即係零日式偶像嘅，跟住嗰陣時就覺得好似係獲得咗一個機會啦，跟住嗰晚係興奮到瞓唔著啦，嚇係咪可以加入啊咁樣，跟住原來我諗多咗啦，跟住就好快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咗。 我即係冇咗件事，即係佢關係好似即係平日得人飲茶啦，得人出嚟食飯啦嗰種，即係個禮貌上。 係日本人嘅禮儀嚟嘅呢一下。 但佢又真係有邀請我嘅，佢都有send過封 email， 即係叫我去度期過去日本演出，但係最後冇咗呢件事嘅，咁我就覺得好唔開心。咁然之後，直至到都過咗差唔多成年，跟住香港終於有 audition 啦，跟住就覺得自己一定要捉緊呢個機會。 係即係好，即係嗰曾經好近咁，跟住又冇咗咁就覺得 個落差好大，好接受唔到啊嗰陣時。 係，但係喺你身上面嘅落差大，因為都有睇訪問知道你仲係另一個身份，就係呢個粵劇。係啦，即係呢一個係又點樣嘅即係 background 咧？嗰、那個係、 其實因為咧。我是做了偶像才去学粤劇的，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小小个就学粤劇，跟住就变了职业劇，其实不是，我是做了偶像先的。但因为呢做了偶像的初期发觉其实演出的机会又不是真的很多，但我又真的很喜欢表演，还有我是很多不同艺术都很喜欢。那粤劇它有了唱造念打，你可以有很多不同方面的演出可以去学，所以我就去了演艺学院那里学粤劇，那是成为了偶像之后的事。 有没有发现那件事其实都帮助到在譬如粤女里面一些可能 performance 或者一些想法上面原来是 即雖然好像很遠，但原來又可以升。 但其實一開始我反而覺得是一個障礙來的，兩樣東西扣在一起，因為他們經常說我唱日文歌唱到好像粵曲一樣， 好想聽啊， 粵曲轉換 的，用指喉去唱的， 經常我就說是什麼有什麼，我完全不覺得， 然後他會有些 freestyle 位，他就擺蘭花手出來不知道做什麼， 但他們不說我真的完全不覺得， 好奇怪。 但我覺得有很好的地方，就是比如說我們有些 雜技， 雜技環節， 雜技環節， 比如說突然打個翻，只能他做到， 打個雜翻， 我還訓練了媽河跟我一起打關鬥， 我做他的馬 雙人步伐的， 我就經常做他的馬給他跳，輔助他打翻，但很開心的，好玩 的。跟著去到媽河都知道之前有參加比賽，直接在日本那邊有很好的成績，那時候是不是也是一個你都曾經覺得自己很近可以做到 的時候呢？ 都是的，我那時候都曾經覺得很近 是嗎？ 你這樣問到了，不是嗎？不是嗎？ 可以說不是的，那時候都未覺得的，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真的完全沒想過會贏的，因為那個比賽呢是他搞了這麼多年，從來都未試過不是日本人拿獎的，最多都是日籍的可能混血兒這樣，但是未 totally 未試過是在海外住的外國人拿這個獎的，跟住嗰陣係因為疫情啦，咁我哋其實好迷茫，唔知仲可以做到啲乜嘢，我哋又好依賴現場 live， 咁見到有呢個比賽啦，咁其實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可以俾喺日本會有一啲曝光咁樣，咁我哋就試一試，純粹當初真係諗住試一試，咁但係最後好幸運地贏咗個比賽啦，咁但係嗰陣疫情係未完嘅，咁所以本身係有喺日本 debut 嘅即係出道嘅機會啦，咁但係後來因為疫情未嗰陣都仲係未知幾時會完，咁就一直拖延嗰、那個去日本嘅時間咧，咁去到後尾我哋喺香港又開始多咗人認識啦，香港又好似好有好多發展機會，而其實我內心深處是很喜歡香港的，所以我就決定留下，我就後來 reject 了日本那個出道的機會，是我自己選擇。 譬如 Winger 那時候 都是有參加那個比賽，你拿了個大獎、那個、其實意思那個大獎是怎樣？ 其實我入了決賽，他就會給一個名字我們，因為他 一直我比賽期間他會觀察我們每個人，他最後給我的叫做 Dance Queen 獎、因為我是好鍾意跳舞，然之後我都好努力去展現我表演上面嘅嘢俾評審睇，所以最後得到呢個獎。 係，咁你跳舞呢個 background 其實係咪以前好細個開始學跳舞嗰種嚟㗎？ 佢真係好細個， 即係幾歲學中國舞嗰啲或者芭蕾舞嗰啲開始。 其實我好後悔我冇好細個學，因為我真係開始跳舞嘅時候就係跳 AKB 嘅時候咯。雖然嗰陣時都係真係好細個，但係我覺得 我做過你喎咁，我幼稚園跳中國舞揈嗰個小手雞 我都係 幼稚園啊！ 我揾過媽學去跳粵劇嘅舞， 我幫佢跳過粵劇舞。 掛張做你只馬啦咁。 佢話：你跳過中國舞啊？幼稚園喎， 係我幼稚園都扮過青蛙跳舞啊！ 原來我係你前輩啊！ 你早過我學嘅，因為嗰陣時就係淨係單純係以一個粉絲嘅心態，好想跳偶像都跳嘅舞，然之後咁啱好又有朋友邀請我一齊組舞團，所以先開始跳。但係跳跳下咧，我就覺得我嘅能力afford 唔到呢啲舞步，我覺得我能力要進步，然之後我就自己去咗學 hip hop 啊、jazz 啊其他，然之後就再發現自己原來真係好中意唱歌跳舞，然之後去到後面參加 training 之後就入咗香港嘅 dance crew 咁樣，係即係喺除咗偶像嘅舞之外，喺其他舞種我都即係好有 passion 去玩咁。 係。即係譬如偶像有通常就譬如唱歌跳舞兩個嘅技能啦，吸引到你係跳舞嗰樣特別多啲，有冇原因嘅？ 其實我覺得都幾神奇，因為咧其實我一開始係中意唱歌先，因為我細個就係、是、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唱歌，然之後咧可能喺屋企咧，我一打開道門我就係唱歌，然之後我諗我啲屋企人應該已經覺得好煩，因為我每一日一見到我一定係開口唱緊歌，係，但係嗰陣時就淨係 Disney Princess 嚟㗎， 係我真係 Disney Princess， 然之後但係嗰陣 只淨係參加合唱團啊嗰啲啫嘛，我完全喺參加第一次偶像 audition 之前，其實我完全冇諗過自己可以用唱歌同跳舞去成為我嘅職業，又或者完全唔覺得喺香港可以發呢個明星夢咁樣。係，所以嗰陣時淨係中意，然之後去到開始跳舞啦，開始跳 cover dance， 開始學其他嘢 hip hop jazz 嘅時候，先發現咦原來有可以有啲咁嘅機會喎，咁樣，即係最後先開始唱跳。 我想問你細個唱啲咩歌？係啊，係會唱啲咩嘢咧 ？Disney Princess 係嘛 ？Princess 咯， 真嘅， 真 係真㗎 ，A Whole New World 嗰啲。 我覺得有個好神奇，我而家都記得嘅就係妹姐嘅。Why tell me why？ 細 個，因為我係咪因為我媽咪好中意咧？跟住嗰陣時媽咪係咁播，跟住我就開始識唱， 係同埋有得跳呢只， 都係嘅，都係嘅，都會嘅。咁啊，阿怡就係由夾 band 開始先啦。咁你就係咪又係即係中意唱歌嗰種，或者睇過一啲 band 吸引到你，而一開始係反而夾 band 先咧？ 其實一開始，因為我本身咧就係喺學校係非常之唔活躍嘅一群啦，跟住就有朋友邀請我話有乜一齊去試下夾 band， 跟住就先去試下嘅。其實完全唔知咩夾 band 咯，我唔知道發生緊啲咩事，跟住我就去到，咦點解咁嘈嘅？然之後，大家 win 咁樣，跟住後屘又覺得，好似都幾好啊咁樣，咁跟住就。其實就是唱歌開始先，就完全冇跳舞嘅，所以咧一嚟到我就係唔知道，即係我以為喐下啲手腳就係跳舞噶啦，係啦，所以咧都辛苦 Linka 真係瘋狂教咗我好多年，跟而家終於叫正常翻少少咁樣，係咯，跟住同埋因為嗰陣已經有學日文嘅，係啦，咁所以就唱日文歌之後，後屘就覺得做 idol 都係唱日文歌，咁都可以試一下喎，咁樣樣係咯，所以而家就又教埋日文咁樣樣。 呢首系粤女新梦啊。头先讲过一首作品叫《恋爱就与我爱你》。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哋介绍新歌《恋爱禁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22岁内地来港修读硕士的男学生，日前倒毙在粉岭围一间村屋附近的空地。警方拘捕三名男子，分别被暂控误杀、非法处理尸体和贩毒罪，听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相信事主今个月22号晚曾经到呢个村屋单位与另外5名男子开派对，期间有人为事主注射冰毒，死者之后被人抬走并且弃尸。警方话初步调查显示，事主同涉案人士系喺交友程式认识，当中部分人有能力取得毒品。法医初步检查之后，并冇发现死者有明显致命伤痕，稍后会解剖确认死因。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现时公立医院服务大致正常，个别医院急症室的轮候时间的确比较长，但是主要都被列为第5类非紧急的个案，强调非常紧急和次紧急个案不会受到轻症的流感和新冠病人影响。他又说，没有证据显示新的新冠病毒变异病毒株 JN.1 致病率和致死率会比过往的变异病毒高，但是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澳洲东岸连日遭遇暴风雨袭击，造成10人死亡，数以万计家庭没有电力供应。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州，圣诞节期间都受到恶劣天气侵袭，带来冰雹和暴雨，强风吹走屋顶，有树木被吹倒，9万多户家庭停电。一艘载有11人的船只昨晚在布里斯班附近的海湾沉没，3人死亡，3名女性包括1名女童在不同地方被洪水冲走，其后沉回但是证实死亡，2人被吹倒的树木压死。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将会缓和，但是仍然会有暴雨，呼吁民众留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1-2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即日间温暖，元旦至下周中期普遍晴朗，朝早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青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沙田方向跟住8号货柜码头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稍为多车，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接近油站。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为了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公展会，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在铜锣湾一带是会因应人群和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的，揸车的朋友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了。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略为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名，已经变咗系禁歌嘅。唔再唱啦！ 你惊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2023国际乐坛金榜巡礼。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粤女新梦未以求。 咁啊，骚动音乐继续有粤女心梦嘅四位嘅，咁啊，头先啊，阿仪就讲到啦，之前有夹 band， 跟住而家亦都 join 咗喺女团当中，有多三位嘅 vocal 一齐唱歌啦。其实喺唱女团同埋唱 band 咧，分别系大唔大嘅咧？ 几大嘅，因为喺 band 入边做 band vocal 咧，其实基本上就系你要好去即係表現自己啊，係啊，你要好壓到場，就係、是、你自己一個去壓場喎，係咯，因為淨係得你一把聲。但係而家我哋 idol 係我要同佢哋夾咯，唔係淨係顧自己，係啊，唔係我中意點唱就點唱，因為我自己個人其實有好多 唱法，因為其實佢係超級多技巧，但係咧，當我哋合唱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咦點解有個人突咗出嚟就係、是。 我用咗啲唔同嘅嘢，系啦，咁所以我就即系要同大家调整一下啊！大家用啲咩我就用啲咩，大家用边个位发声我就用边个位发声。 所以咧，其实我觉得佢系一个研究人员咯，因为佢每一次唱歌嘅时候，佢都系研究紧点样可以用到自己嘅嘢，同时咧又唔突兀咯，喺我哋之间。 其实你哋四个要去即系叫做磨合，然后真系大家嗰个默契啊，各样嘢，其实冇话，其实都花咗唔少时间去，即系由认识个人开始，我谂已经系个 step one 啦。嗰阵时 我哋直到而家都磨合紧嘅。 系啊，唔系因为我哋四个性格太唔同啦，做事方式啊、思考模式全部都唔一样，我哋就要去夹咯。 但我觉得我哋表演上嘅默契其实咁，即系可能呢几年嚟都有一定嘅默契嘅，即系好多时候可能我哋一个眼神已经知道大家 系啊。比如话之前孖河咧，佢一个眼神望咗度，我知道你唔记得咗歌词 系唔系？唔系有时候咧，听听啱唱唱，好似有个人低咗，即刻望住 系啊，因为我问佢系咪我。我望佢唔系你啊！眼神交流就已经知道对方想问咩歌。 系都随住演出机会多咗啊，等等咧，多啲舞台嘅时候就即系实战咁样磨练翻嚟啦。喺我谂2023年系咪呢一年对于你哋嚟讲都系几精彩嘅一年？就因为上咗好多唔同舞台，同咗多咗唔同嘅单位叫做合作咁样样啦。你会点样形容粤女嘅2023年？ 即系最近呢两年我都好深刻。 系。 因为我会觉得 即係雖然我哋好努力啦，但係我從來都冇諗過，原來我哋嘅努力真係可以喺香港俾人見到。 嗯、 所以對我嚟講都算係一個奇蹟咯。 啊，係，同埋我特別深刻嘅 moment 應該係人間覺醒。 係啊，人間覺醒嗰場啦。 係、因為嗰陣我哋即係真係自己搞一場。規模比較大嘅 One Man Live， 誒 Two Man Live，Two Man Live 係啦，因為我哋平時其實都係喺 Live House 嗰啲表演，咁跟住後屘開始越嚟越多機會啦，跟住直到去到九龍灣嗰邊係啦表演，跟住然之後我嗰日我前一晚真係瞓唔著咁樣，係啦好興奮，因為成個歌 list 都係我哋咁樣樣啦，好多首係啦，跟住同埋同 band 即係現場 live band 夾啦，因為我哋其實再以前啲咧係冇乜呢個機會嘅，因為我哋係 MMO 播歌嘅啫，咁係近呢一两年先开始有 live band 超兴奋， 系咪个 energy 都好唔同？我谂 live band 俾到佢 争好远啊， 系做翻老本行嘛，啲人夹 band 系啦，今次唔系一个人啊，系四个人啊，几安心。 同埋所有人都真系为咗睇我哋同埋 J 区嘅 collab 而嚟睇咯，所以我就觉得。特別唔同咯， 係、因為音樂節有時都會可能係我 音樂節咧，就九成都唔係嚟睇我嚟嘅， 九成都唔係嚟。 不過我哋出場，佢哋會好俾反應，多謝你哋， 同埋之後會成為你哋嘅 fans 啊嘛。 多謝，我哋都知道事實嘅， 我哋都唔介意做氣氛擔當， 氣氛擔當。咁2023年亦都有推出好多唔同嘅作品，亦都會有即係廣東話歌出現啦，包括新嘅呢一首《戀愛禁止》啦。咁呢首歌咧，我同阿斌咧都會想估下，即係我哋即係聽完之後一啲諗法，就俾你哋 Q 我哋估得。是啱唔啱啊？ 好，我想估先嘅，我想估就系《恋爱禁止》呢一首歌嘅主题咧，其实深敲系有少少，我觉得系回应到 YOASOBI 今年嘅另一首作品就系《Idol》啦。因为其实呢一首作品，其实本身《Idol》佢呢首歌嘅日文歌词系讲紧啊，做偶像就系一个完美嘅谎言，但系粤女新梦就透过《恋爱禁止》呢首歌话俾大家听，唔系嘅，其实做女团一样可以系有血有肉嘅，好似系一个即系互相喺今年呢啲作品都好大热嘅情况底下嘅一个回应咁样样。我见到佢哋笑得好开心，好有成功感啊！ 我就嚟喊， 抄好抄抄底先， 抄底抄底。抄底 系啦，我帮你写一个文案啦。 下次做其他访问讲翻 就可以攞。 多谢你，真系好精准啊！因为咧，我哋其实有啲特登嘅，我哋个题目就叫《恋爱禁止》，但系你睇过歌词，其实发现根本就唔系恋爱禁止。 系， 但系其实我哋比起恋爱，我觉得呢首歌最主要系想讲我哋想俾大家睇嘅嘢系乜嘢咯，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女团想俾大家睇嘅嘢，而唔系我哋可以俾到啲乜嘢粉红色嘅幻想大家。所以呢个好精准啊， 系，其实同 idol 系就系相反，因为 idol 系佢用方言去包装一个偶像，我哋系就系唔想用方言，想呈现最真实嘅自己。 咁嗰时呢一首歌有冇话系大概几时开始，即系开始呢个创作嘅阶段，同埋你哋都会去谂究竟个主题讲啲咩嘅时候有呢个出现咧？ 哇！ 大概記唔記得？ 暑假嗰阵开始俾 idea 嘅，暑假嘅时候，因为咧其实我哋未唱过。即係關於戀愛嘅歌，係啊！我哋從來都未唱過關於戀愛。 關於馬斯丹和艾妮係咪？ 關於馬斯丹和艾妮都算係嘅，都算係嘅。 但今年其他歌都少啲， 但係好以第三者嘅角度，即係我哋每一首咁貼切、咁符合我哋內心嘅共鳴。 因為呢首咧，其實個主題可以話即作為係偶像嚟講啊，都一個幾 下步行得幾 係啦，行得幾前嘅，係啦，都有少少。可能咧，如果比如话译翻做日文啦，俾日本 idol 听到一个呜咁样嘅 feel 咯，会系 我哋讲咗一个大家禁忌嘅话， 系啦，有啲禁忌， 大家内心可能都系咁谂，但系冇人会咁样讲， 系唔敢咁讲。 记得我哋一开始 brainstorm 嘅时候，我哋四个人系超级唔一样， 系啊， 我知啊，谂过啲咩咧咁。 我记得咧，当时 Maho 嗰个咧有啲 surprise 到我嘅，系因为佢平时系一个好潇洒、好洒脱嘅人，但系佢个 brainstorm 超级少女心咯， 我都吓 佢个歌词系粉红色嘅，跟住我就吓，我以为完全另外一个方向添，咁 唔知有啲咩独角兽嘅出现咗， 独角兽啊，跟住。 心动 啊！少女嘅感觉咁样啦，但系我咧就系、是、我而家就系要话俾你知我系点嘅人，即系我就系劲 rapper 咁样啦，跟住即系完全大家完全， 我系类似一篇写评咁样嘅， 好似写评 咁紧要， 中学生应否谈恋爱？ 系啊系啊系，然之后阿姨 我記得係超級即係好傷感咁樣寫書評文咯， 寫情文咯， 寫情文咁。 好唔同啊！你真係， 我係韓劇咯，我係 韓劇。所以我哋真係四個超級唔同，所以我覺得咧一丁真係好勁，將我哋四個想表達嘅嘢都概括咗喺呢個歌詞入邊。 一丁一次過就接觸曬以前中學嗰幾種幾種文章， 係啊，嗰啲議論文啊、詩情啊，咁喺即係歌詞方面咁，即係整合咗之後，咁因為都除咗一丁之外 ，Rinker 都有份去填詞咁啊。我都發現呢一首歌好似少有地就係即係中日擺埋，因為之前一係就中文版，一係就日文，但係中日呢個好似係少有地放喺你嗰度，係咪就係一個 format 上面想試下，其實可唔可以咁樣樣咧？呢首歌度？ 係，我哋想試一下玩，因為其實喺香港比較少有中日去混合啦，而且我哋嗰個日文嘅 percentage 其實都幾高下， 都算 係想試一試呢一個 format， 睇下會有啲乜嘢碰撞。 係。咁所以如果要寫呢個中日混合嘅歌詞上面，其實嗰陣時嗰個程序上同一丁啊，其實係點樣樣去 work 嘅咧？ 其實係一開始係中文出嚟先嘅，然之後咧，一丁就話有啲地方咧想要日文詞，咁我就諗咗好多個組合俾佢啦，咁最後咧係由佢幫我整理咁，我就諗咗好多即係因為咧一丁話想要大家都可以試下跟住唱嘅日文詞，所以咧去到後面我就諗咗好多咧日文嘅擬聲詞或者形容詞，就係例如 waku waku shite doki doki suru， 就係 waku waku 就係好興奮啦。如果大家有睇 Spy Family， 係佢成日都 waku waku waku waku 就係好興奮啦。咁Doki Doki 就係心動咁樣，就想加多少少簡單啲嘅日文咧，令大家都可以識唱，或者又聽我哋歌，聽我哋歌又可以學到日文嘅。 哇！ 好有教育意義啊！ 我有個位想知啊，因為呢個我覺得即係嗰個差唔多最尾即係譯做就拍拍翅膀 fly， 拍得拍得 fly 啦。但係佢好似有一種食字嘅 butterfly， 我想知呢個係真啦，定呢個作為一個中意食字嘅 Rinker？ 你好犀利啊，波成！ 系啊，我就觉得呢、這个即系又好似好靓，因为 butterfly， 咁我觉得呢个食字系好劲嘅一个食字。 哇，多谢！ Okay， 竟然有人懂欣赏我嘅食字， 佢嘅食字系超越咗你啊！ 同我啲咩梦寐以求啊，走开啦！butterfly 啊，系即系谂呢啲难唔难咧？即系有呢种嘅。 其实对我嚟讲有少少难，因为我以前嘅作词比较直白，即系我想讲咩就讲咩。但系今次咧，我想。因為要簡單的字嘛，所以我就反而要想咧點樣可以在最精簡的字入邊講到我想講的嘢。所以最尾嗰句阿茲阿茲 passion， pata pata fly 就是我哋用好熱熾熱的 passion 啦，然之後好像一隻蝴蝶咁樣拍拍翅膀就會飛上天空咁樣。 哦，咁但係曲方面今次就一個新合作 partner 卡新風啦，呢、這個曲咁嗰陣時係咪你同一丁去傾嘅時候物色點樣最後揾到，不如揾卡新風嘅曲啦咁樣。 其實是一丁有一個 idea 之後，佢決定去找卡森風。咁嗰陣卡森風係俾咗兩隻 demo， 佢覺得適合我哋嘅。咁我哋就一起揀咗而家呢一隻 demo， 跟住再去 modify。我記得第一次聽嗰個 demo 嘅時候，佢個感覺係再 少女 K-pop 少少，係 K-pop 少少，我覺得係。City pop 少少 ，City pop 啲嗰種嘅， 係跟住係啦，因為咧跟住之後咧又加入咗呢個 Jason 區嘅吉他，又令佢再 rock 咗咁樣樣，就好似而家呢個 version 咁。 去到錄音方面啊，今次中日撈埋一齊啦，即係叫做之前少啲嘅話，咁嗰個難度上面有冇高咗定話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難。 哇！我覺得 人間覺醒難 難好多嘅， 唔係我覺得呢一首難過人間覺醒好多， 係。做一講下啲， 我覺得人間覺醒難 啲，真係 我都覺得人間覺醒難啲。 三比一， 我諗呢首歌就錄咗35分鐘咋， 我都係35分鐘，係一個鐘一個鐘 咁快嘅，我都錄得好快，但係我覺得係。嗰、那個風格問題，可能因為人間覺醒，因為我本身個人比較rock 啲，即係人間覺醒我會舒服好多。但係咧呢一隻咧，我比起我就咁爆發出嚟咧，我要諗好多嘢咯，即係我唔可以太過放，即係要有少少收放自如，係啦，要加少少少女心咁樣。 都係嘅，都係嘅。 係同埋今次嘅中文咬字對我嚟講都挑戰多一啲。 我其實可能都有少少就係因為。 其實我好少唱廣東話歌，跟住我咬字本身都非常之大件事嘅。咁跟人間覺醒嘅時候咧，仲要咁密啦啲字，所以嗰陣都搞咗好耐啦，苦戰咗好耐。跟住我想講咧，我最棘就係夢想，我成日夢想， 唔知點解佢係 夢想， 有啲 咁 樣鬼妹嗰啲相嗰啲， 棘咗好耐。日本人嘅相係啦，所以今次我會覺得簡單啲啲嘅，但係都其實搞咗好耐，因為我都係咁。send 俾一丁問我呢個 O 唔 OK， 我呢個唔 OK 啊咁樣。 同埋呢首歌咧，我哋每人 solo 嘅部分係多啲，即係冇咁多合唱嘅部分啦。咁錄音嘅時候就快好多啦，淨係最後嗰段我哋先有合唱。 係、okay， 我想知其實譬如唱日文同埋唱廣東話咧，其實會唔會喺自然發音上面各樣嘅聲線其實已經都好似唔哇 會啊！我一唱廣東話就好想唱粵曲， 唔係我 冇計啦，你 冇計啦，職業病。我一唱廣東話，我把聲就勁惡咯。 你話你可唔可以跳翻少少啊？ 因為做緊平時啊！ 哇，跟住我唱嗰個日文歌詞。 乜歌乜歌？唔係，我唔係呢個，我係 Kira Kira Meto Rahula Next。不如你跟住我嘅廣東話係咁樣咯。 用日文講嘢啦，同我哋。 因為日文歌咧，尤其是 idol 歌，因為我有跟老師學唱歌啦，咁老師都有分析過話，其實日文即係尤其是 idol， 佢哋喉頭都係幾高嘅，即係乜歌乜歌咁樣樣。但係中文你唔會咁樣唱歌噶嘛，係咯， 好奇怪。 其實都幾係啦，我哋就要自己切換啦，即係譬如話，誒嗰度可以啲嘅，咁就。高啲喉頭， 同埋咧日文嘅發音咧比較簡單，我哋有多啲時間去諗呢個音可以點樣唱得好聽啲。但係咧，中文有頭中尾 啊 嘛， 係啊。 如果你要做曬咧，其實就冇咁多時間俾你諗，你應該擺啲乜嘢落去咯。所以就要練多好多時間咯。 係啊，同埋即係一丁都有話，唔好咬曬全部，但係亦都唔好唔咬曬。跟住我就 好難 get 啊！ 我唔 get 啊！而家廣東話真係我廣東話歌係我哋嘅一個難題咧， 係 真 係， 因為茶咧就真系要咬晒嘅，平时佢 系咯， 佢就系一个极端咯，因为粤剧就系要咬晒头中尾啦。但系咧，我哋今次咧就系要咬一半，咬一半。 当然唔系我改用江南去咬一个字，又唔可以咬蟹，即系可以讲完成个字。 我就系一声话，我太似而家香港年轻人唱歌就全部挤晒喺前面咯。 哦， 梦想。嗰啲 butterfly 呢啲咯， 所以係呢啲習慣上面嘅，即係反而日文上面可能因為係已經有一個經驗，就已經一 switch 個 channel 就 OK， 但係廣東話就 係 啊。咁而今次都有講一個叫做實驗咁樣，即係中日嘅比例多啲嘅時候，你自己覺得個成品上面覺得係咪都誒依個實驗都 OK 喎？今次都做得， 我自己好中意咯。我係主要係覺得除咗可以實驗到我哋融合咗我哋嘅日系偶像文化落廣東話歌之外啦。因为佢嘅歌词系我哋大家一起谂出嚟，即系都系我哋内心想话俾大家知嘅事，所以我就觉得呢只歌好有共鸣，所以令我更加中意呢只歌。 唔係，我因為咧，我呢首歌出咗之後，我有問啲唔識日文嘅 friend， 問佢哋點睇嘅，即係聽完之後覺得點。跟住佢話：，咦，其實咧，雖然我唔識日文，但我聽下咧，又好似 get 你嗰啲日文嘅歌詞點解。即係我覺得做到呢個效果已經係好好啦。 好嘢！ 即係嗰個情緒或者語氣好似 deliver 到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另一個 deliver 方法就係喺個 MV 上面啦，係啦。呢、這個 MV 好犀利，喺一個空間裏面好似轉咗好多唔同景去、 啊、 去拍，都可以講下即係呢一個辛酸啊，係嘛？正續拍呢個 MV 好勁啊！ 呢個 MV。其實是怎樣呢，我們本身想做一鏡的，但是後來因為技術問題我們就扮一鏡，其實我們本身是在同一個景度砌了兩個主要的景，就是我們的化妝間和那個粉紅幻想世界。化妝間其實我就是想說代表我們平時可能出 show 那個專業，我們做 idol 要保持專業，專業是包括可能我們要退去一些的七情六欲，就是我們要退去一些我們同專業同表演無關嘅嘢，咁咧，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咧，那個粉紅色嘅世界係我哋內心嘅可能小小空間、小世界，其實我哋都會係有啲幻想、有啲想戀愛嘅心情都唔定嘅。但係我哋想大家 focus 喺我哋嘅表演上面之餘，亦都可以接受我哋係有呢一啲咁樣嘅小幻想咁樣樣咯，所以就會 shift 嚟 shift 去。 我發現咧，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到一鏡嘅。如果我哋唔換衫嘅話， 係啦，因為我哋要換衫，然後套衫好難著。 冇錯，我哋最衰就係因為我哋個 MV 想俾多啲嘅靚樣俾大家睇啦，咁冇理由一 即係全部都係嗰個未 dress up 嗰個樣啦。咁所以我哋就忍痛地就要 cut 一 cut， 走去換咗衫，再繼續拍落去。但其實我哋 rehearsal 嘅時候咧，係一鏡嘅，我哋真係可以做到嘅。 個導演真係辛苦 ，cam man 啊，即係佢真係肌肉訓練咯。 係， 佢 hold 咗勁耐。 我叫人要跑咁樣，同埋我都覺得成個 set 都好有心思，即係我譬如有歷代戰衣，亦都有擺咗喺度啦。 勁啊，媽紅！ 我哋加咗好多小細節喺裏邊嘅。 有啲公仔啊。即俾人跌烂咗个公仔， 俾啲对唔住， 我准备我喺度谂跌景嘅时候嗰啲道具，我谂好多小心思系想我哋可以 deliver 到一啲 message。譬如我哋历代嘅服装，其实就系讲可能我哋一路走过嚟，我哋一路坚持住一个原则，坚守住呢一份专业嘅，即系唔同嘅时代啦。咁嗰啲小公仔其实系一个不看不听不说嘅一个小天使嚟嘅，即系其实就系可能咧。在呢個圈裏面有啲嘢大家都知道，但係大家唔講、唔聽、唔去睇、扮睇唔到，大家一起維持住呢一份幻想，維持住呢一份嘅距離感，咁樣去維持呢一個好似好美好嘅空間。但其實轉過頭咧，其實喺粉紅色世界裏面，我安排咗獨角獸啦，同埋丘比特嘅。 啊，呢、這個獨角 終於有獨角獸出 嚟啦！ 我同你 讲，因为写唔到落歌词度，所以 成 visual 成攞出嚟。 系啊，冇错。独角兽其实系咩意思呢？其实独角兽咧，即系有个传说啦，就话独角兽咧系净系会喜欢。 童子之身 喜欢处女，其实纯粹系代表纯情嘅，即系代表纯洁啦。独角兽，咁所以我就摆咗个独角兽喺度，代表住一个纯洁嘅幻想啦。咁但系其实又有丘比特，即系其实系有渴望爱情嘅成分喺度，即系有啲矛盾嘅 contrast， 即系呢啲小细节咯。 不过有一个位咧，系我觉得同现实系唔符合，就系我哋咧行路准备入去准备去化妆嗰阵时，我哋咪行路大风，我仲转劫嘅。其实我哋冇咁精神嘅，即系事实。 我一朝都是半开的眼 睛，戴着口罩咁样样，跟住同我打招呼啊 ，hello hello。 但系嗰下就要哇托住啦咁样。 大风系因为我哋为咗个 MV 嘅美感，所以我哋就大风 好挫咁样行。 唯独系呢个位系一个大坏。 实际上我哋唔会咁样出出嚟， 呢个系一个大坏嚟嘅。 系都系去到上台之前，好啦，执翻啲眼耳口鼻紧晒，跟住 嚟 啦，咁样 嚟啦嚟啦， 咚一声就变身系啦。 系只供参考啊，呢个系并不是现实。 系，但我觉得即系再听你再解释多啲里边同埋。個 set 嗰啲諗法嘅時候，都係即係有嗰種即係美好同埋現實之間，俾大家感覺到係一件點樣樣嘅事。咁所以大家可以再睇下多啲 detail 啊，即係裡面嘅獨角獸啊，特別擺到落去嗰只。今日多謝四位啊，姐姐， 多謝 ，thank you。